生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相声《夜行记》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风行全国的一段新相声，由于艺术精湛，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深受人们欢迎的保留节目。这段相声是怎样产生的呢？又怎样经过反复加工而提高艺术质量，成为脍炙人口的精品节目？今天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咱们就来一起分享《夜行记》背后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上个世纪50年代初，北京著名漫画家李宾生画了两幅漫画，一幅是夜行的故事，漫画讽刺了一个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夜里骑车不点灯，还总怀着侥幸心理逃避警察检查，可最终还是出了事故，车前叉也折了，车把也歪了，车链子也断了，他面目沮丧，扛着破车站在那儿发愣。另一幅漫画名叫《给我带一张》，讽刺了那些不遵守公德的人，总想不排队加塞买票，结果呢，没有一个人愿意给他带一张，等他再要去排队的时候，队伍啊都已经长成一条龙了。这两幅漫画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北京市公安局交通队文艺宣传队的郎德峰、陈文海等六位同志就以漫画为素材编成了相声《夜行记》，并公开发表表演了。这段相声立刻引起了侯宝林和郭荣启的注意，经过两位相声大师的整理，一段要演50分钟的相声被压缩到15分钟左右。此外，这个段子中不少经典的包袱都是由两位大师后来加进去的。好，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夜行记》。 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你在马路上走啊？ 啊， 那哪行啊？ 怎么？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那您怎么修理啊？ 我朋友多呀， 哦， 找那哥们满事得给我凑去。 哦， 是别人拆下来那不能用的那个 啊， 我把它擦吧擦吧，洗吧洗吧，涮吧涮吧，我就都安上了。 你这叫穷凑合， 这叫修旧立废啊。 哦， 您看我这反光镜， 这是 铃木的。 哦， 您看我这边盖，这个 这是 川崎的。啊，您看我这闸门线， 这是 三菱的。 哎，嗯，您这车修好了以后 啊， 也得到这个车管所领本子上牌子什么的吧。 我去了，我到那车管所，我说您给我上牌子吧。 啊， 好说歹说，怎么令不给我上啊？警察说的不能上。 怎么 这车光把你一人摔死倒不要紧， 嗯， 就怕他这散的时候把别人见着。 嗨， 你说这玩意儿你这不给我上啊？这个， 哎， 嗯， 这车上不是有牌子吗？ 这牌子 啊，你嘀咕什么呀？大声说， 这牌子 啊， 怎么了？我找人画的。 这能找人画吗？这？ 哎呦，这个画好极了，你没看出来？ 谁画的？ 你弟弟。 我弟弟能画这玩意儿？ 哎呦，你弟弟有这手艺，你不知道啊？ 没听说。 他画的好着呢。 啊， 你弟弟啊。画那假火车票 啊， 连那检票的都看不出来。我给你溜一圈，你看看。 哦， 哎，看着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噗噗噗噗噗 对，老大爷，对不起您，我是试车呢，您叫这扎布灵把您撞了。 哦，你是侯耀文， 您认识我呀？ 哎呦，这事儿可太巧了。 怎么呢？ 40年前呐， 啊， 你爸爸在这条街上就撞过人，挨撞那老头啊， 啊， 就是我爸爸。 啊， 这40年过去了，我也成老头了。 哦， 照您这么一说，好像我们家这撞人他遗传， 是不是啊？ 啊，那我这挨撞也遗传呐。我觉得我比我爸爸撞的科学， 科学。 您想，他撞的饭馆里，他比撞的药铺里强啊。 哦， 对不对？您看，这不是这都是现成菜，这干脆我给您来瓶好酒，咱这事儿就了了。再见。 不行， 啊，怎么了？您什么时候进来的，警察同志？ 我一直盯着你呢。 您盯着我干什么呀？我 出了事想溜。 没有， 我告诉你 啊， 40年前你爸爸就没溜走。跟你说呀，迎面过来那个警察就是我爸爸。 哎呦， 是我爸爸把你爸爸由沟里头拽上来了。由于你爸爸违章，拽上来之后罚了他5毛。 哦，那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好办了 啊。 咱们这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了，是不是啊？您看您是不是就罚我5毛，咱这事儿就了了。谢谢。 喂，哎，你这可不行 啊。 你呀，不单是骑车肇事 啊， 而且你这牌子是假的，这可是违法行为。 不是，这那您这样得了。 嗯， 您高抬贵手。 嗯， 等哪天我买点好酒好烟，我上您家连看您爸爸再看您，咱们这事儿就了了。 你看甭套近乎。 那不是 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这事儿他就应该免于追究， 依法拘留。 这哥们一点面子都不给，感情。 对，你应该啊，到这个拘留所好好反省反省。 等我进了拘留所，我一看，我又乐了。 你乐什么呀？ 这拘留所里我待着不闷得慌，我碰见熟人了。 谁呀？ 你弟弟呀。 弟弟，这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夜行记》后传。后来，相声演员李金斗、李建华还合说过《新夜行记》。这一次随着时代的发展，交通工具又升级了，变成了汽车。夜行记系列作品给那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愣头青敲响了警钟啊，让人们开怀大笑之余不忘安全上路。 告别白昼的灰，夜色轻轻包围，这世界真如你想要的那么黑，霓虹里人谁看来颓废？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福啊！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黑龙江省曲协名誉主席施圣杰出生在相声世家，虽然小小年纪就曾登台演出，但他的演艺道路却并不平坦。今天百年笑声就为您请来了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关门弟子，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让他为我们讲一讲他不平凡的相声人生。大家好，我是王一。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圣杰。 施圣杰的父亲施世元，母亲高秀莲都是靠说相声谋生。为了支援东北的文化建设，施圣杰一家从天津来到了哈尔滨。 我是天津人，我父母当时在40年代的时候，40-50年代在天津已经很有名气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好朋友。后来呢，我的全家为了支援东北艺术建设呢，就到了，先到了沈阳，后来又到了哈尔滨。因为那个时候东北啊，相声很匮乏，尤其是具有一定水平的相声演员，相声艺术这个阵营啊，应该说相对的比起京津一带比较薄弱。最关键的问题是那地方给的工资高啊，那个地方工资给的高，而且叫全民，按现在话叫国有。所以说呢，全家就离开了天津，先到了沈阳，后来落到了哈尔滨。 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介绍过，施圣杰的父母并不想让施圣杰学说相声，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够苦的了，所以呢，不想让孩子再受这个罪。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蹲在地上玩的小施圣杰竟然自言自语地说出了一段捉放曹。看着施圣杰自学成才，而且说的还确实有模有样，父亲施世元一咬牙，开始带着施圣杰登台表演。 我呢，因为在这个环境里长大，从小就喜欢，这可能是遗传基因的因素，喜欢这门艺术，7岁就登台说相声了。我拜的头一个师傅叫朱向臣，那是60年，60年我刚刚7岁的时候拜的朱向臣先生，正好是天津那时候他们叫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当时去的阵容很庞大，有常连安、常宝霆、白全福、小彩武、小蓝云、李润杰，包括我的师父这个朱向臣、苏文茂等等，全是艺术家到哈尔滨去演出。那么在他们的演出期间，他们看了我的演出，经过我爸爸的介绍，这样的我首先拜的是朱先生。 拜了师从了艺，本以为自己顺利地走上相声舞台的施圣杰，没有想到一场政治风波让自己离开了舞台。1969年，16岁的施圣杰被强行送到兵团下乡，由于政审不合格，他只被当作一名农工进行劳动改造。初到兵团的时候，施圣杰基本与相声绝缘了，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又重新说起了自己热爱的相声。 后来偶然的一次机会呢，兵团要搞一个学习班，要参加黑龙江的一个曲艺调研，就是为了黑龙江的曲艺调研呢，要组织一批人才，然后好到北京来参加全国的曲艺汇演。所以兵团呢，那时候兵团叫解放军序列，就是不穿军装的没有领章帽徽的部队，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呢全是军事化。兵团司令部一声令下呢，就把施圣杰，就把我从最基层的连队调到了兵团司令部，调到了蒋的司。那么在那儿呢，我又认识了蒋坤，这样呢又恢复了我的舞台生活，我又重新说起了小时候曾经说过的相声。 说到这儿呢，让我们来听一段施圣杰、于福生合说的相声《秤的风波》。 咱们俩人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可不是吗？有日子了。 你可胖多了。 是啊， 别让大伙儿瞧瞧 啊 啊！您现在满面红光，肥头大耳， 猪头肉啊！ 我说您比原来气色好多了 啊，就说我这精神面貌好， 家里日子过得不错， 很好啊。